相约。 中国人自古喜爱带有吉祥寓意的话语，每当新的一年到来，人们总是能够找到与这个生肖相关的吉祥话。 龙腾虎跃， 万马奔腾， 金蛇狂舞， 金鸡报晓。 狗能想起什么来吗？ 狗旺旺。 马年就是马到成功，羊年吉祥，洋洋得意，狗年旺旺。狗年好像不太好说。 狗这个生肖会让我联想到可爱、忠诚、通人性。 那狗年的吉祥话能想到什么呢？ 这我真想不出来，能提示一下吗？ 中国人的吉祥话一贯说的又丰富又有趣，可提到狗年的吉祥话，大家好像还真是没了词儿。那这首都博物馆的狗年生肖文化展上，能发现吉祥话吗？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用电波回顾历史，用声音触摸文化。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19:07.05，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不出十五都是年啊，先给各位拜个晚年，祝大家晚年幸福啊。介绍一下今天直播间的几位嘉宾，首先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群。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我们 晚年挺幸福的。 来，我们首都博物馆策展人田心友啊，欢迎田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我们首都博物馆国内部的首席研究员张杰先生，欢迎张杰。 听众朋友好。 今天几位啊，我们欢聚一堂啊，这个说一什么样的话题呢？很有意思啊。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已经听到了咱们的选题策划人小群，给大家发问了啊，做了一段采访。 对，其实我发现这个展览的名字，我忘了在那儿告诉大家了，它确实是生肖展啊，但是它的名字特别好听，叫《瑞犬望春风》。 瑞犬望春风啊，今年是戊戌狗年啊，这个也是鄙人的本命年呢啊。 真的呀。 人都说这个本命年可能这叫咱民间文化也说哈，一到本命年啊，可能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老有一些这个不间断的喜事儿出现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好像这一年啊大事啊也比较多啊，或者说出的岔头比较多。我是大年初一就开始发烧感冒啊。 祝你早日康复了。 所以我这今年我得注意穿红。 我应该跟你说点吉祥话哈。 对呀。 但是其实我也想 不好找啊。 照亮注意今年旺旺旺。 好家伙。跟二位讨教一下啊，田老师张老师，这狗年的吉祥话真是不好找啊。 对，我们找了很久其实没有找出来。因为这个整个展览的策展人是心友啊。要不然这样吧，心友我们考考你吧，你能说出跟狗相关的吉祥话吗？ 其实我觉得观众刚才已经说了最重要的就是旺旺旺。 旺旺旺。 对、 啊、 其实这个旺我个人来说我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就是咱们比较常见的因为狗的叫声，它是旺旺的那种叫声。所以呢在中国人这个求吉心理来说，他比较喜欢通过这个谐音求吉，就把它演化成那个日字旁的旺，就兴旺的旺。再有一个呢其实就是跟狗的忠诚的属性有关系，就是它守护着我们的门户，守护着家庭的财产，守护着人家庭里面人员的平安。所以呢其实狗是它是代表一种平安的寓意的。所以呢它其实已经 就是说守护了这些，也是守护了我们的生活，所以它也是就是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兴旺的含义。 嗯，不行，这我不能满意啊，因为我在采访的时候，其实在场馆，新友说了一大串， 你要 说、 这个、说 的我都晕了。 哎，你要说这个，要说现代社会，我们提到狗啊，你说这吉祥话，我想不起什么来。但是我一想，说最惨的什么，都跟狗有关啊。我是加班狗啊，我是单身狗是吧？我是高三狗。这都觉得不是累就是惨兮兮的啊，特可怜是吧？ 其实也突出了就是狗真的是任劳任怨的。 现在的这叫网络文化啊，这个网友们自称狗，实际上有人分析了说这个就是把人狗化，把人狗性化，然后反过来呢，那边是把狗人性化，对吧？就是这么显得是人跟狗的关系非常的亲密。 对， 同时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自我称什么什么狗什么什么狗，其实是一种叫自嘲，是吧？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一个群体的叫文化认同，这是这样的一种定位。那个谁，张杰啊，你作为咱们首都博物馆国内部的首席研究员，我就非得出一难题问问您、啊、 好吧好吧 啊，这狗年了怎么拜年，这个吉祥话啊，不能老旺旺旺了啊。我们这个 得说点那种四个字的，像说祝您这个比如说 旺旺旺旺，你说要 祝您龙马精神， 哎对，你说这词儿听着多棒啊，是不是、啊、 万马奔腾、 哎、 是吧、 啊、是， 祝您 三阳开泰， 三阳开泰 是吧，虎踞龙盘、你听听 这多好、啊、 这一到狗这就旺旺旺旺，显得特没文化水，你看来吧。 对，确实说用狗来说吉祥话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 是吧？ 然后在我们通常的习惯的用语和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这种习俗和这个成语上，也都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说法。 嗯 啊，所以说主持人这个问题确实很难。这个我这边呢也做不到，但是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嗯， 就是我们说三阳开泰，阳。它和这个动物的这个羊啊，就和这个我们的世界观里边传统的这个道家文化的世界观里边，它有契合点，对，有。然后其他的呢是一些瑞兽，比如说我们生活中不存在的这个龙啊啊，这样的是瑞兽是可以的。 嗯， 还有一些呢就是作为这个家庭必备的，这样的是财富象征的。首先马和羊在过去它也是财富的象征， 嗯， 所以呢用它来这个可以代替一些财富，另外也被拟人化一些精神在里边。 嗯， 但是狗呢，这种动物吧，它首先它不是家庭的算财富那一类， 嗯， 而且呢，因为它的这个忠诚可靠是我们的生产生活必须的，一个伴侣， 嗯， 所以呢，在我们就是汉文化圈里边吧，就是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不吃狗的， 嗯， 所以也不能说有羊大为美这样的词，像羊肉那样好吃， 没法夸的， 对，所以狗是很难夸的，但是呢， 这基本上跟这个鼠年呢、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 就是很难找词儿，是吧？ 对对对。 赵亮，你知道吗？我当时去这个瑞犬望春风这个展览去采访之前啊，我也是想了很久，我就说怎么去表现我们喜欢这个吉祥的、喜欢讨口彩的这样一个文化，但是当我在展馆里看到了一组年画之后，我真是太佩服像新友这样的展览策划人了，真的是找出了那么多这个四个字儿的特别吉祥的说法， 是吧？ 对，新友给我们来说一说， 还得看你了啊，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在策展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肯定要去这个文物账上啊，文物库房去找这个文物，然后在找文物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有一批杨柳青的年画，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杨柳青年画，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娃娃鲍鱼，娃娃鲍鱼它象征的就是年年有余、吉庆有余和多子多福， 对对对。 后来呢，我后来发现还有娃娃抱狗， 娃娃抱狗， 还有娃娃抱狗， 对 啊， 好几张娃娃抱狗， 那这怎么说呢？ 因为呢，他娃娃抱狗呢，就是他抱的全都是哈巴狗。 啊， 其实这就表现了刚才我也说过，就是民众的求吉心理嘛，他取这个哈巴狗当中的八的这个音，然后他有八百吉祥、八百长春、八百富贵，跟娃娃在一起呢就是多子多福，然后还有牡丹花在一起呢就表示富贵，跟那个松柏在一起呢就表示这个延年益寿，长春。这个八百呢其实它表现的是一种时间上的绵延，就大家总是希望自己的这个好事儿啊，连年不断，然后永远的子子孙孙传下去，所以呢 在这个年画当中呢，就是狗是有这样一个吉祥寓意，还比如有二八登科， 嗯， 就是两个八狗。 嗯 两只八狗， 对， 哎，这歇这个音二八啊， 富贵八百，二八登科，长春八百，八百千秋， 哎， 终于让我们给找出来了。 聪明，就是这狗这谐音不好找，咱们上八上找 谐音。民众的智慧，我觉得这就是民众的智慧。 要说这八百，那小群马上脱口而出是吧？你学播音的吗？ 八百标兵奔北坡。 这个马上 变绕口令的 是吧？ 我确实没想到，就是在看这个展览的时候，其实当时新友带着我们一群人在介绍这展览的时候，我就发现哦，原来犬或者是八或者是这个叫吉娃娃，还有的年画里是报的是吉娃娃是吧， 嗯， 这个吉字儿都被我们这个智慧的中国人民从中选取出来，代表一个吉祥的含义啊。 嗯， 对，就是刚才那个 赵亮， 对，问这个，提了一很难的问题给张杰，就是说这吉祥画哈。后来我刚才也在想，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犬的谐音， 嗯， 就是在展厅里我展示了一组清代的这个玉把件， 嗯， 这个玉把件呢，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大，全是在五六厘米之间，其实就是供主人把玩的， 放手心里哈， 对，手心里把玩的。然后呢，这是主人什么愿望呢？就是大权在握，胜券在握。 哦， 都是用的犬的谐音。 犬的谐音。 对对对， 啊， 对。 是，咱们这个中国人是有这个特点啊，就是甚至把有一些就是可能西方不太理解的，认为这个动物很可怕。你比如说蝙蝠， 嗯， 啊， 嗯， 蝙蝠这西方人就觉得，你看什么吸血蝙蝠，他们都认为是比较可怖，是吧？比较神秘啊。到咱们这儿就因为有这福字儿啊，这福的这个谐音啊，咱就变成一个瑞兽，吉祥的这个象征， 非常吉祥普遍的一个瑞 兽。而且你这个蝙蝠在这儿一飞呢，它就是说你甭管是做什么样的，你比如说文玩上的这个雕刻也好，是绘画也好，它显得很有层次感，有在地上的，有在天上的，是吧？这个画面的构图我觉得也很丰富哈。啊，好啊，这我们学会了啊，有这个小狗的手把件，咱们看到的咱们得弄两个，对吧？叫胜券在握， 是，啊，还有大权在握， 大权在握， 大权在握， 啊，这是你希望的吧？这是 我希望能做到你那边去按那个效果器哈， 啊。 这个展览其实从二月份就已经开展了， 对， 然后如果是想去看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现在我们还有一半的展期是到3月18号。 对， 这个得请田秀自己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这一次的这个展览啊，就是一般你看这个就是跨年的这个展览，就现在还有一些，但是我过年回来，你比如说我知道是今年有一些像春联展啊， 嗯， 还有一些展览啊，好，过完年之后 结束了， 这个热度啊， 嗯， 就逐渐可能下来了哈，然后因为过完年大家就投入这个工作当中了，但是咱们这个瑞犬望春风这还好，还有一段时间哈，那整个这个展览的情况你再给我们说一说吧。 因为这个瑞犬望春风这个展览呢，到今年它是属于我们首都博物馆里过大年这个系列展的一部分。 哦， 我们从2008年鼠年就开始已经办生肖展了，到今年已经是第11年了。 嗯， 哦， 对，所以我们每年都会选取当年的生肖动物， 嗯， 生肖吉兽， 嗯， 来介绍它的历史文化，介绍它和人之间的关系。 嗯， 我们这个展览呢，在筹展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想，我因为我本人非常喜欢狗，我也养狗， 嗯， 所以我觉得我总能理解它的感情。 嗯， 然后，所以我在策展的过程当中，我就想，我一定要把人和犬的关系贯穿始终。 嗯， 我们这个展览分为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呢，第一个部分是吉祥生肖， 嗯， 就是让大家一进去能感受生肖文化的魅力，能感受在过年期间感受它的吉祥的寓意。 嗯， 第二部分呢，叫犬首安康，我们以安康两个字呢来突出犬在历史文化当中，在历史的生产生活当中对人们所做出的贡献。 嗯， 然后第三部分呢叫报之穷居，这个取自诗经里面的一句话， 哦， 叫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穷居。 嗯， 就是说 穷居是什么意思？ 穷居是美玉。 哦， 木瓜是很实在的这个东西， 啊， 对吧， 啊， 犬给我们带来的是生产生活，最早它用于这个狩猎，这猎物， 嗯， 人类呢具有更高级的情感，更高级的文化。 嗯， 那人类是怎么回馈它呢？就是敬犬爱犬的历史， 嗯， 敬犬爱犬的风俗，还有我们的艺术表现形式。 嗯， 那这个呢就是从两方面，一个是犬对我们人类所做出的贡献，还有我们对它的爱，共同表现了人和这个动物一种和谐相处的这样一个情况。 嗯， 这个其实可能张杰做这个民俗的研究就会可能感受更多啊，因为我到那个现场的时候，其实我就感觉我看任何一个展览都从来没有感觉这个展品跟我现在的生活是如此的接近。比如你看到几百年前甚至一千年的一幅画，当一个女性的形象坐在一个椅子上面抱着一只小狗的时候，实际上跟现在几百上千年之后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对，其实是非常像的。这个就跟比如说很多古代的，你比如皇帝出巡呐、啊，或者说看古代的有些什么神仙的设想的那种，就是它跟现代生活没有什么关系。这好像也是犬这种形象在这个文物当中体现的时候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啊。 对，因为千百年来犬这种动物啊，就是一直陪伴在人们的生活之中，而且呢，人们爱犬的这个心理也是一直在我们的文化中延续下来的，所以这就是民俗展览的一个魅力所在。它和可能刚才您说的，精美的文物展览不一样，虽然它们面貌很精美，但是可能离我们的现代生活的方式很远了。但是民俗的展览呢，能够把古人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来做一个非常贴近的比较。那么每个人都有一个固有的这样的情感体验，叫做通感，能够借此来感受到自己的心理的自己的生活中的这种感受。所以首都博物馆一直把这个民俗展览作为自己的品牌项目来坚持下来啊，也是一个这样的设想。是毕竟我们是城市博物馆，和国家的博物馆和其他的专题历史性博物馆还不一样，我们还是更多还要为我们的市民文化生活来服务。 感觉穿越了。 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这个生肖展当中啊，这个小群做了一个采访，就是在展览当中有两个场景给他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啊，这是两个生活场景嘛，来我们来听听小群看到了什么。 考虑到观众在参观展览呢，其实感官体验可能是他们的第一体验，也是最直观最感兴趣的，包括好多孩子呀、啊，他们今年北京没有下雪，首博下雪了，然后他们弄的人工雪挺费劲的。这个我们表现的就是赫哲人的一种生活状态，赫哲人还有包括咱们刚才说的女真满族的前身女真，还有鄂伦春族，他们都是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他们这个跟犬的关系，可以说犬在他们生活中的这个作用是特别的大，就是不管是他们，这是他们一个就是平时交通的这样一个工具，叫冰床。它我们这个场景取自那个《黄清直贡图》的里边的一个，赫哲族人生活的场景。然后就是，这个观众可以坐在这个冰床上拍照，然后呢，前面呢是我们这个几只狗，然后在卖力的拉着这个冰床，因为这个就是他们当时主要的冬天的主要的交通工具。然后呢，可以大家既可以感受到这个赫哲族人的生活，也可以感受到这个犬的付出和艰辛，还不容易吧。 这次是相当于在布展的时候，我们考虑到就犬跟生活的这个紧密程度，所以特地布了一些像这样的场景，就其实是一个生活场景， 其实是一个历史场景。可因为现在在赫哲族可能不会有这样的场景了，这可能是清代的时候他们经常会出现的一个场景。我们就是想让大家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回到历史当中感受历史的现实。然后这边这个场景的灵感其实就是源自那首诗，就是那个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就是大家就是那个犬在等着的夜归人，能感受到就是犬对人的忠诚，还有本身人对他们的心疼吧。 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哈，这个是小群在展览当中看到的两个场景啊。太熟悉了，风雪夜归人。 那风雪夜归人真的就是一个乡间的小茅屋，然后里面还透着灯光，然后外面有两只，是两只吗？ 对，是两只。 对，我没记错的话是两只狗站在门口在等待着它的主人，确实让你感觉到就是这个展览和我们的生活好贴近呢。 对，好像这个放在今天啊，在家门口是吧？对，小区门口也是可以啊，一举成功之妙、啊、 而且我记得新友当时还说还有人工造雪是吧？ 对，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想把场景做得更逼真，然后都是用的那个人工雪。我刚才在那个上面也说了，就是那个 今年北京没有下雪，我们希望观众能够到首都博物馆感受这个雪景。 嗯， 啊，不但能够感受到这个赫哲族的这个冰天雪地雪地的这个感受，还能够感受到在过年期间在漫天飞雪的这个寒冷的夜晚， 嗯， 然后有两只家犬在守候着你。 对，其实这个一看到雪景啊，也有一种过年的感觉哈。 对， 这个冬天里了，哎，这个外面白雪皑皑，家里边暖气扑脸儿啊，确实能够感觉到，哎，有一种生活很祥和哈， 对， 很安康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对， 我觉得 那个狗里面很暖和， 嗯， 但它不进去，它当时在外面那个。小群可能看到了，我们那个狗的头上都是雪花， 就是 它喜欢这个下雪天在玩，是吧？ 守卫真的是 守卫 家门， 就是等着， 就是等着， 对对对， 等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到首博去看这个展览。 嗯，咱们这个展览还在进行当中啊。好吧，那我们随着聊啊，这个上半段的时间也就快结束了。给大家选择了一首歌啊，这首歌我今天精心挑选，因为我也很喜欢小狗的啊，以前也养过狗。今天挑这歌呢。唱歌这个人名不见经传，就是一个可以说就是普通的网友，他自己上传了自己原创的这么一首歌，起的还是有点日本话的一个名字啊，叫《犬物语》啊，哎，很有意思啊。但是我们听到这个歌，它是我听到了差不多我今天选了十几二十来首吧，别的歌啊都显得有一些就是太活泼了啊，至少这歌里边全是狗叫啊，就是一跟这个狗有关 的。 你那个一只哈巴狗，那我天天听，那我们闺女天天听啊。就是他这首歌呢比较的平稳，比较的安静一些啊。然后里面描述的这个场景啊，其实是一只小狗，它跟主人应该是走散了啊。后来这只它是前面一段是以人的视角来写这件事，后面一段呢是以这只小狗的视角来写这件事儿，它的终生都在寻找自己的主人，直到自己年龄渐长啊。最后一句歌词是什么来着啊，就是说它已经走不动了，甚至看不见了，但是这条路它还在继续的走下去，还在寻找自己的主人。所以我觉得歌词写的也很好啊，也很契合我们今天啊，甚至是今年的这样一个主题啊。好吧，那我们就听听这首歌，一会儿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说咱们首都博物馆的瑞犬望春风这一次的生肖展。在这次的展览当中，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要跟大家来聊啊，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都别抢， 你们怎么每天都抢着结账？ 因为我有邮储信用卡，它有邮储 DO 卡，在罗森刷卡随机立减，最高18元。 邮储 DO 卡我也有，今天我来结，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的网点。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朝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经突出夸美朝。 美朝 Meco 优美旋律中寻找善良真谛，歌剧舞台上彰显青春力量，实力派青年歌唱阵容集中呈现。3月9日至14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带你走进童话世界的梦幻森林。 对话中西400年，再问生存与毁灭。3月20日，北京喜剧院，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著名导演陈新一倾心打造，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实力呈现。订票6655000。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 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短暂的休息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大家好，我是赵亮。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群， 大家好。 还有来自首都博物馆的策展人田心友，你好。 听众朋友好。 还有我们首都博物馆国内部的首席研究员张杰先生，你好。张杰。 听众朋友好。 刚才上半段我们欢乐聊狗啊，说了半天，咱们这一次的首都博物馆的这次的展览，我是已经这个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啊，我这明天我就想去看看啊。还好咱们这个展还有一段时间哈， 到3月18号。 我就先把咱们这个重要的信息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还是请心友来说吧，啊，权威发布一下啊，我们的展览的时间地点啊方式。 我们的展览是到3月18号。其实我们是从那个腊月23的小年开始开的， 就开始了。 对，这是我们博物馆里过大年生肖展的一个特色，都是每年的小年开幕。欢迎观众朋友们去看啊。展览这个展厅在地下一层 M 厅。 一共有你刚才介绍3个单元，大概展品有多少件呢？ 展品是74件。 74件哈。各种各样的小狗啊，都是历史上的，生活中的啊。 对，跨越的年代还是挺长的。 很多哈。 对。 我们看到狗跟人的生活，其实在历史很早很早时期啊，就开始结缘了啊，为我们的生产生活来服务啊。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 是不是？ 对。 恨不能有人就有他们了，是吧？就是好朋友了。 新石器时代我是看到了两个狗的下颌骨，是吧？ 对。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说呢，是河北徐水南庄头文化那个狗骨遗存是目前来说是最早的发现。 最早的。 对，它距今有10000年左右的历史了。 这是不是说明10000年前狗已经跟人类的生活紧密连接的一起生活了？ 这可能说 连接的有多紧密还不好说， 反正发现它的骨头是吧， 它的骨头是已经明显区别于野狗了、 嗯、 野狗和狼、 哦、 它是从灰狼演变过来的、 嗯、 驯化过来的、 嗯、 所以说这个一万年的时间是证明它那个时候已经被人类驯化了。 嗯 嗯, 嗯，这个一万年太久啊，我只争朝夕，呵呵，要打猎就离不开这狗，离不开猎犬啊。 对， 那咱们就进入这个第二部分，我们说说，我们给起个名啊，我们今天说这猎犬叫猎犬雄风，是吧？ 对， 我们有很多的展品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展现这个犬的狩猎功能的啊，给我们介绍几样展品。 我们的展览呢，除了文物，还有通过很多的图版展示。 嗯。 然后共同展现这个犬在人类生产生活当中的作用，尤其是它最早被驯化其实就是用于狩猎。 嗯， 可以从我们在展厅中展示了一组这个新疆的岩画。 哦， 对，新疆地区的岩画、 嗯、 它的年代很早，但是现在我没法具体的说。 不可考、啊、 对，不可考，不可考， 几千年肯定是有的， 肯定是有的， 但是不一定会，比如说五千年以上还是五千年以下， 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 嗯， 但是 这岩画看起来其实很多像，有点像这个，咱们看过动画片吗？动画片里边有这个，就是原始人 很抽象， 原始人在这个岩壁上画的，好像一些影子。 对，很抽象。 嗯， 但是观众可以通过这个岩画看到这个当时已经被驯化的猎犬，帮助主人一块儿去追捕猎物。 还有小人在射箭呢， 还有小人在射箭， 小人在射箭， 就说明他们确实是在狩猎。 狩猎， 对、 这个形象能够非常清晰的能够看出来。 对，因为我们现在手中其实有这个、有这个展品的图啊， 嗯、 对对， 有小人在狩猎，然后有中间像羊啊或者鹿啊一样的动物， 对， 然后 那好像那比较大的像马， 对，像马 啊， 周边有些小狗。围绕在这个猎物旁边啊， 对对对对。 其实狗用于狩猎来说，它主要的功能就是一个是帮助猎人发现猎物， 嗯， 然后还有就是追赶猎物，把它包围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这样有利于猎人去射杀。 嗯，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它可以就是猎人捕猎完成之后，它可以帮助猎人看护猎物。 哦，还有看呢啊。 对、 这个， 其实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它这个河南汉代画像砖， 对， 里面有两个从砖上踏下来的这个图，是应该是从砖上踏下来的吧？ 对对对、 嗯， 表现的就是狩猎的场景， 人骑在马上，然后还在射箭，然后前面有猎物，感觉有两个大脚像羚羊一样的。 对， 然后但是后面这个追的狗呢，我看到之后，我就在想这个狗的品种的演化，它其实这个汉代的这个画像砖上的狗是身体 细长，细犬， 是哪一个品种啊？ 就是细犬， 就是细犬， 叫细犬是吧？ 这个细犬其实。是直到现在也有， 对，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家养了这个细犬， 对、 哦 嗯，所以我一看到这个我就想，哇，原来他们家那个狗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帮助人打猎了。 对对对、 嗯、 因为它腰身很细、 嗯、 然后肌肉很健硕， 嗯， 然后它腿很长，有利于奔跑，嗅觉也很灵敏， 嗯， 可以说是在狩猎的驯化过程当中也逐渐的丰富了它的这个捕猎技能。 嗯， 然后那个汉代画像砖，小群刚才说的是那个 猎鹿 的那个、 哦、它其实前面不是一只大羚羊，是一只鹿啊。 对对、 嗯嗯、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三只猎犬在追赶一只獐子， 嗯 啊、 一只奔獐， 这叫犬逐獐是吧？ 犬逐獐， 犬逐獐。 对，我为什么选这两个画像砖呢、 嗯、 就是汉画像砖它把这个猎犬它奔跑起来的这种肌肉感、线条感， 嗯、 还有它的风姿表现得特别的明显， 嗯， 然后让大家能够感受到犬在捕猎的过程中的那种雄风， 有一种运动的美感， 运动的美感，对对对， 确实啊， 对， 有点像几只猎豹的那种感觉。 对、 嗯，咱们这个啊，咱们这个展还有一个特点哈、啊，我觉得真是，可以说把犬它的文化啊，努力的想要做到极致，就是咱们这个展品，每一幅展品。都有这个相对应的，或者说这个渲染它的文字，就是我们的一些古典的诗词当中哈，来写犬的。你比如说明朝人叫张凤翼，他有这么一首诗叫《题犬》啊，就是在我们展览当中也展示出来了，叫"玉乐追随子夜风，金陵摇月费梧桐，明朝教猎长阳馆，万计从中第一功"啊。 可见这个肯定是狩猎万计丛中第一功， 第一功， 而且他是功劳最大的， 对对对， 万计啊，万马奔腾啊，这小狗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功劳啊，哎呀，很有意思哈。另外还有是唐代诗人韦庄啊，在观猎当中有这么两句诗，叫古帆锦翅云中落，犬带金翎草上飞。这骨呢是一个骨头的骨，一个鸟，应该我没记错哈，就念骨，还是念胡，因为这个字在咱们那个春节那个节目之前我见过，它就是比较古老的一种鸟。 对 啊，对，好像 是念错了吗？是应该念狐是吗？ 是念狐吗？好像说是念狐是吧？ 对, 对，就是这种鸟，它是好像跟鹰隼嘛，就是那个隼，可见就是它是比较古老的，就是它是叫云中落，然后这个犬带金翎草上飞，你看这犬是飞的。 我特别喜欢犬带金翎 草上 飞这一句， 这 对， 英姿飒爽是吗？ 动态的那种灵动表现的特别的直观。 嗯、 犬带金翎草上飞，难道不是现在我们可以在公园里面经常见到？ 可以看到是吧？ 小区里面经常见到小区的草坪上。 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有猎鹿哈、 嗯， 还有这个犬逐章、嗯，另外我看还有一个。这个应该是比较大型的了哈，这个是狩猎图啊，十二通景屏是吗？ 这是最大的一个展品了。 对， 这个啊、 嗯， 我印象当中它是占据了整整的一面墙。 对，一个展柜， 一个展柜哈、啊。 嗯，这是一个什么内容呢？我看这好多的人啊。 这个其实是张杰当时给我提供的一个。 啊、是吗？那张杰说一说吧。 这个十二通景屏呢，就是一幅完整的画面，然后裁成了这个十二条。 哦， 作为家里边隔挡空间的屏风上的这个画儿、 哦、 啊，到博物馆之后呢，就被装裱成这个卷轴似的这样挂起来了， 所以叫通 景 屏啊，就是连通起来、啊。 对，本来是个屏风上的画 儿。哦、 内容上呢，就是清代的王公啊、有一位穿着带鹰膀子的这个官服的这样的一位王爷， 嗯 啊、带着他的这个士兵在围猎的这样的场景。那在围猎中呢，我们能看到。满族的士兵嘛，他那个狩猎的时候、 嗯、 除了这个有东北常见的这个海东青那只小鹰隼啊、在追逐猎物之外，地上跑的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细犬、 嗯、 那么作为猎犬在追逐猎物，而且呢在这个山林之中士兵和猎犬把这个猎物围起来形成一个包围圈，然后中间呢、 嗯、 王爷在那儿是坐享其成，准备这个要这个射杀这个猎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我自己观察了一个细节啊，我发现就是这个到清代这细犬其实已经没有汉代细犬那么细了， 那么细了是吧？ 可能在中间人们不断去培育它的品种啊，然后 吃的多了、啊，然后基因改变了啊。 大家其实要到现场的话，其实最有趣的就是你看每一幅画上、 嗯、 或者每一个展品里面的这个犬啊，跟我们现代犬做一个对比，其实能看到犬的这个变化以及保留的这个样子， 嗯、 这是非常有。去的一个观展的这么一个细节啊！ 哎，刚才咱说这个狩猎图十二通景屏，这官就不小了啊！这是清代一个王爷是吧？ 对， 还有官更大的啊，元世祖出猎图，这个也有啊，这个我们介绍一下吧。元世祖，这是皇帝了啊，这还有这个这里边也有犬吗？我还真没看太清楚啊，有一个。好像在这儿 右上角， 右上角哦，对对对对对啊，这个讲一下，这是他是怎么个一个出猎的方式啊？ 元世祖出猎图，因为这个是我是用的图片 啊、这是图片啊， 对，这是用的图片， 嗯， 它是和《关山行旅图》还有这个刚才咱们说的狩猎十二通景屏、 嗯， 这是作为一组， 嗯、 表现的是满族和蒙古族、 嗯、 他们。人和犬的关系，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情感的建立啊，它是通过就是在生活中的点滴去培养的， 没错 啊、所以这个图呢，我们首先主要是表现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犬在蒙古族和满族他们的生活当中，狩猎生活当中，或者说狩猎经济生活当中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你看他走到哪他都把他带到身边嘛， 嗯， 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其实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用犬狩猎可能已经不是人们获得生产生活这个材料的主要方式了。 嗯。 但是人们爱犬的这种感情是不变的。 嗯。 他把它带在身边呢，一个是它是狩猎的一个好助手，另一个呢就是它真的是人们亲密的生活的伙伴。 我们主要是想强调这两个关系。 嗯，好，那我们这个狩猎啊，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那接下来还有这个第三部分是吧？ 对，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看家 护院啊，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嗯， 这可能是我觉得所有学生是不是关于犬的最熟悉的一首诗了。 嗯，这我是你一说这个我就觉得啊，这小时候反正背着诗都还给老师了。 嗯， 但是这个你一提我是很有印象的啊。 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也是里面展品有趣的最多的哈。 嗯，来跟我们说说吧。我看到这个啊，这个叫狗捉耗子啊，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怎么会有这样的？这是画像是吗？ 山东沂南北寨村古画像石，也是汉代的。 对， 那您这到底是喜欢这狗啊，还是讽刺这狗啊？我这不明白了啊。 这个 我们都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吗？ 其实狗拿耗子它真不是多管闲事儿，我就是想。 哦， 想通过这种俗语和我们的史实，因为博物馆的展览它我一直说它是言之有据的。 嗯， 我们是有史料和史实还有文物作为我们最根本的依托的。 嗯， 所以呢我把这个山东沂南本寨村的这个画像砖放在这儿，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墓葬里面的画像砖实际上表现的就是墓主人生前的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 嗯， 然后呢大家通过这个画像砖呢可以看到在这个主人的寝室的桌下，然后呢一只狗正在捉这个耗子。 这细节特别生动。 特别生动，对。 真是。啊， 对，一个胆战心惊的老鼠和一个就是好像 匍 匐前进的小狗。对 对 对, 对。 感觉挺认真的那个样子哈。 对， 啊， 我相信他最后也是抓到这只耗子了。 嗯。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都知道狗拿耗子其实就是正直，根本不是多管闲事。 很忠诚。 分内之事。 分内之事。 嗯。 所以我觉得狗拿耗子吧，它真的是一个中性的词。 嗯， 就其实多管闲事不也是挺热心的表现吗？ 哎，确实，啊， 对吧？ 你要这么理解的话，它并非完全是一个贬义，啊， 对对对 啊。那我就特别想问一句哈，啊，这汉代这个就这家人，他们家猫干嘛去了？有猫吗？ 同样的问题，好像也有人问过我， 啊，问过是吧？ 对， 啊， 对， 给我们说说，张姐也给我们讲的。 实际上， 啊， 猫这种动物，它其实起源于非洲埃及的，在我们去大都会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看到埃及的展品里面就有把猫做的木乃伊，这就是，埃及人认为猫是和他们的生活伙伴，跟我们认为狗是生活伙伴一样。 嗯， 那么其实猫呢是后来传到我们国家的，所以我们十二生肖里边并没有猫。 哦，可能在汉代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普遍， 还没有那么普遍的有养猫这样的习俗。 嗯，所以说这狗它必须它得拿耗子啊。这个没有猫在这儿辅佐啊， 对， 所以说这个可见，那我就说了，这个俗语啊，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肯定是成熟于这个汉代以后。 对，要是这个猫成为了拿耗子的主力军之后才有这么一个俗语。 对对对。 哎，其实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借助于这样的展览，我们看到了我们生活的不断的演变，以及我们的祖先是怎样去生活的，现在我们的生活哪些是一样的，哪些是不一样的，这可能是它的趣味所在啊。 嗯， 对。 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录音啊。小群呢，在这个展览当中，他发现了一个，就是有一处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哈，就是如果你不仔细看，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展览当中出现啊，因为他并没有狗啊，这个很有意思啊。来，我们来听听。 这件展品特别 小， 小 作童子嫁婴戏犬事件。 对，嗯，这个展品啊特别小，可能观众不一定会注意到，但是我们把他那个后面的照片给贴出来了，就是。因为我在当时在选文物的时候哈，我只是看的是那个照片，然后呢，但是呢，它这个有这个犬字，我还找呢，我说这哪有狗啊？但是我又把它记下来了，然后所以在看文物的时候，金库房看文物的时候，我就仔细看了一下，它这个设计特别巧妙，它就黑白巧作，然后呢，把这个白的这个玉呢雕成了一个小孩儿，然后把那个大家可以看后面。把那个黑色的那部分雕成了一个小黑狗，还有这个小孩的一缕发辫，所以呢，它这个做工特别的，就是独具匠心，然后完全把一个小孩啊和一个鸟，还有一个小狗这种和谐相处的这个场面就给雕琢出来了。 这可能是我们很多观众来看的时候会发现，诶，这一件这个 参与这个犬年展的里边没有狗， 对，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如果不仔细看，它确实看不到，因为它在后面。 正面看就是白玉雕的一个小男孩， 小男孩驾着 手里擎了一只 鹦 鹉， 对， 啊、 驾鹰。 只有从背后看才 能看 到 这只小狗， 一只小黑狗。 对对对，就是让大家一看，果然是心思巧妙的作品。 哎呀，有意思啊！这个正面看还看不见啊。 对， 我刚才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我听张杰说还有更绝的，是吧？ 对 啊，还有什么展品啊？ 我们首都博物馆啊，这次展览呢虽然没有陈列，但是我们馆藏的一件东汉的绿釉陶楼，大家知道东汉的地主他的陪葬的里边有这个陶楼， 嗯， 陶楼是一个， 对，就是用陶做的像、哨塔一样高楼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做、 嗯 一 个 房子。 对，这个呢就是地主庄园的这个。哨兵所在的这样的这个，等于要死者这个墓主人陪葬之后，他希望他的这个阴间的宅邸也有这样的给他站岗放哨的这个人啊，所以要做这么一个陶楼。我们在挑选文物的时候就发现，一般这个都是看正面吧，啊，当翻到背面的时候，背面的这个是没有上过这个釉的。没有用、上面呢就有一个狗爪的印儿，这个狗呢，这个爪子印就像咱们现在这个狼爪那个冲锋衣的那个 logo 一样，但是要比狼爪要小、这就是在东汉的时候，这个大概2000年以前了，当时呢，陶器作坊就是晾陶坯还没有干的时候，半干不干的时候， 有 一只 狗， 那个作坊看作坊的狗，然后就踩了一脚，但是呢，这个主人没有发现，就把它进窑烧出来了，就是这样。我们就是互相在策展人之间在调侃时候还说这是汪的一小步，历史的一大步。 哎，这很有意思啊！如果那为什么没选上这件展品呢？我觉得还是比较遗憾的， 他也是。 亲友为什么当初没选这个小小的狗爪印儿？ 因为这，因为从形象上来说，因为我们在展览中可能还要考虑到观众的感官的、这个， 能看到一只狗， 对，更加直接的感官，所以呢，当时就没有用这个狗爪子。 对，另外我们的生肖展呢是过年的展览，我们会展年画啊，这个把件儿啊， 比较吉祥的这些， 那个也有一些是。镇墓用的这个也是守卫的意义，但是过多的这个墓里出土的文物在过年的时候展，可能对大家的这个参观的感受也不太好。 明白了，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作用，是吧？啊，您光看这展览啊，不足以了解他那么多有趣的故事哈。这样一个人与狗啊，这样的一个连接啊，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趣的啊，非常的饶有兴味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听完今天的节目，想要去首博看这个展的话，也可以找这么几样东西啊。第一就是汉代的那个细狗在追鹿的这个画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那狗拿耗子的那幅画，那挺好玩的。还有就是这个前面看没有狗，只有在背面看才有狗的这样的一个小玉雕件儿，大家都可以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像我们说的那么有趣。 好吧，那今天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哈。这个一提到狗啊，尤其是跟这个咱们的人类啊哈、啊、有这么多的这么悠久的这样的渊源哈、啊、还有这么多的故事，最后给大家听这么一首歌吧，往事只能回味啊，似乎让我们想到了很多的过往。好吧，感谢二位啊来到我们今天打开文化之门，以后再有时间，以后咱们首播再有展览，还是欢迎二位来继续做客啊，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聊天，好吧。好，那么今天我们的打开文化之门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咱们明天接着聊。